喂，系又翻到嚟咧，我哋呢个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嘅，唔识唔讲 啊！我系小狐狸。 喂，我系四童啊！喂，咁上一节又讲前戏啦，讲得好 sweet 啦，系咪好浪漫啦？ 系啊，讲到我头先都忍唔住 take break 嗰阵时已经开心完了。 即系谂翻起那些年啊，系嘛？ 冇错。 系啊，喂，咁。讲起啲咁 sweet 嘅嘢啦，我又想讲翻啲好差嘅嘢。喂，有冇啲试过？即系头先都问过你啦，系有啲男仔咧，系会令到你觉得反胃嘅，系即系喺前戏嗰方面，跟住你系唔想，即系唔想唔，即系你会扣分嘅，系啦系啦，你会扣分嘅咁。佢做咗啲咩系你会觉得扣分嘅咧？有啲咩大忌咧？即系醒下啲男听众、男观众啊，即系俾啲 tips 佢哋啊嘛。 大忌就系佢哋，譬如可能一入到嚟就污糟邋遢，即系譬如你可能系放工翻到屋企咁污糟邋遢，手又未洗，面又未洗，牙又未晾口，跟住就走嚟摸你咯。 污糟，即系啲指甲菌晒黑边啊！ 哇，啲指甲 周身臭啊！ 即系成阵汗味咁啊，揽过嚟，跟住觉得哇，你不如抹抹身先好、啊，即系会咁，就即刻已经就啊，你唔好掂我啊！即系你搞一搞先啦、啊，咁样就会咁样咯。 吓、 啊，呢、這个系会破坏咗个 mood 咯，会 哦。即系周身污糟邋遢， 系啊，可能有汗味啊，又未洗手啊，咁样你知喺街度噶啦，系咪先？俾钱啊，揿电话啊，周围 都系喎、 啊。 喂，其实如果啲手污糟咧，跟住又走去捽你啊， 系啊，唔得噶，真系 都系好核突。谂起我都觉得 系啊，同埋嗰啲地方、啊、你要舐噶嘛，咁你手咁污糟啊，唔系即系 你要舐乜嘢？边啲地方你要舐啊？ 咩啊？嗱，譬如即系譬如咁前戏。咁譬如佢污糟邋遢，咁有时我哋会做前戏嘅时候都会舐啊，或者系、啊、 即系你会舐佢， 系啦，咁你成身汗味咁样， 即系我睇电影咧，嗰啲东莞十八式嗰啲咩人体漫游啊，或者系攞条脷咧扫匀晒成个身， 你成身汗味，跟住哇， 你都识呢招嘅系嘛？ 咁就会咁啊，情趣嚟噶嘛，咁呢啲系前戏一部分嚟，咁我识舐。 人体漫游你识嘅。 即系你讲紧嘅乜鬼咩？舐咩含吹舐绝？ 含吹舐绝。 唉，系类似啦，咁先有舐啦，系咪先？咁我你污糟邋遢嘅咩？ 舐同舐咧，好似喺境界上、层次上，好似都有唔同啊。 OK， 舐系持续性滑痕嘅。 啊，识嘢呢啲识嘢，系啊系啊。舐咧系咁一下， 系啦，即系蜻蜓点式咁舐。舐舐咁样嘅， 识嘢识嘢你啲，果然坐得喺度，真系唔拉系流。 我仲谂住可以含蓄少少，唔使咬得咁白添。 出边都喺度舐舐紧啲， 我见到佢喺度舐玻璃喎， 舐紧啲盘菜。啊，喂，咁污糟啦，污糟系大忌啦。 气味都系带俾你噶，即系譬如佢口臭啊，咁样食完榴莲啊，或者啲煎炸嘢啊，污埋嚟就石哇！ 喂，气味咧又难啲、啊，污糟咧你都可以去冲凉，咁又干净啦。咁、气味有啲人啲气味啊，真系未必洗得甩噶。 都系嘅，有时譬如你唔够瞓嗰啲热气咧，嗰啲味道真系难，有啲难顶咯。同埋譬如你前，可能你琴晚食咗榴莲啦，咁就算你第二朝你刷完牙之后，其实你体里边都有阵榴莲味，即系你未 即系你讲身体啊， 系啊，或者你 散个口啊， 口都会噶。你 口你刷牙， 唔得嘅唔得嘅，冇咁快噶， 刷唔甩咧。 你要， 但系你讲隔夜食隔夜食榴莲，应该点都甩啦，系嘛？ 唔系噶，你可能你要食翻啲嘢去盖过啲味咯，你都会有嗰啲味喺度噶。你肯定未试过你女朋友食榴莲，跟住同佢 kiss 啦。 未，我好少食，我女朋友都好少食。 咁唔怪得你唔知样嘢啦，因为佢可能会食咗其他啲嘢去盖过咗个榴莲味咧，咁先会。 因为我琴晚食完榴莲，今日你都仲闻到，如果同你打车轮。 闻到噶喎、 哦，咁夸张？ 真系咁夸张噶，连你呼吸嗰时候，你个鼻呼吸都有嗰种榴莲味噶，好夸张噶榴莲。 系咩？ 真系噶。 咦，咁迟啲 难接受噶。 迟啲食 个猫山王月饼试下先。 即系等同于你，譬如你前一晚你食咗好多，譬如蒜蓉鸡翼啊，乜咩蒜蓉乜蒜蓉，咁你第二朝早就算你起身，你刷咗第一阵牙，其实你都仲会有啲蒜蓉味喺个口度，即系会有嗰种气味咯。即系可能你要温咗成日啦，食咗唔同嘅嘢入去，盖过咗嗰种味，你都会冇咗呢样。 我唔知道，可能我比较。可能我刷牙刷得比较仔细，我啲女、我啲女朋友又冇同我讲有啲咁嘅情况， 系嘛？ 嗯， 所以但系你个前都重要咯，即系呢啲会令我好呕心，譬如突然间好臭，你 即系好臭啦， 你又会锡我，系啊，你要 kiss 我，咁哇，即系你会即刻觉得会冇晒 mood 咯。 啊 系啊，因为如果你印象都记得咧，我之前其实做节目都有讲过，其实我对味道咧系好敏感嘅。 系， 即系你话，譬如你话颜色咁，其实我块面即系会第一刹那就会谂，哇，好腥啊！ 味道敏感啊，放屁咯，放屁会唔会啊？ 梗系会咯， 即系唔准放屁啊！即系同你搞嘢。 咁我知道咧，其实放屁咧系有阵时一个人兴奋嘅时候咧，佢会放松状态咧都会放屁嘅。吓，咁但系。我会觉得屁都可以忍佢，其 实屁都话唔系啦，我同你搞嘢啦，男人好， 梗可以放干净先，只行埋嚟揽咧，都真系冇 mood 噶，真系，同埋好核突啦，讲嗰件事，觉得揽揽下突然间 boot 咁样，即系你明嗰件事好滑稽啊，我唔得咯， 我好中意搞嘢嗰阵时放屁。 哇！ 我觉得好好玩，成日有感觉， 好核突啊！觉得好呕心。 我仲要，我仲系好特别中意咧，令到嗰个屁咧特别大声咯。 好核突啊！好核突啊！ 即系如果咧瞓紧，即系搞完嘢瞓紧觉咧，冚晒被咧，我系嗰啲好中意放屁，然之后咧焗住嗰督屁咧，然之后咧，然之后就 呕心啊！ 而家就打开个窿咧，俾条女闻下。我系好中意玩呢咁嘅嘢。 好变态啊！好核突啊你！ 好无聊啊我。 今次试个鸡嘢。 咩？ 今次试个鸡嘢。 喂，咁情趣嚟啊嘛，系好玩啊。 系噶，可能中意你，我觉得嗰个屁都系觉得香嘅。我唔得，我唔得咯，我都就系觉得好核突咯呢样嘢。 喂，唔讲放屁啊！喂，咁仲有冇啊？有啲乜嘢你又觉得即系顶唔顺嘅？会唔会一除衫跟住发觉，哇！佢成个心口都系毛嚟嘅。 嘿，我正想讲，如果佢少咗啲毛毛咧，我真系觉得差啲啲啦。 即系男人一定要有毛。 我觉得系啊。 啊，只要 我识有毛， 越多毛就越正。 系啊，即系可以扫佢心口嘅时候，哇！好似摸緊啲獅子咁樣，我覺得哇好正啊，咁好性感，好野性嗰種狀態。 獅子啊，哇！ 因為我好中意獅子嘅，咁我覺得如果我攬住個男人嘅時候，跟住挨喺佢心口度，哇！跟住啲毛喺度，跟住一路掃嘅時候，哇！跟住啲毛同啲毛摩擦住，覺得哇成件事好性感喎，即係咁樣咯。 啊！ 但如果光脱脱咁樣。成个女仔咁样， 即反而咧，觉得成身毛啊， 系啊， 好 温柔、好野性咁样噶，跟住就可能捉住佢个头，系咁扫佢啲头发，哇，都正啊，咁样咯。 即调翻转，而家你一除衫，跟住发觉佢， 系会 bling 啊，哇，残眼噶。 一除衫发觉佢好似成个 B B 咁样，光脱脱，一条毛都冇嘅。 我会觉得佢，我咪同一个女仔做啊，咁样。 啊 即系我中意嗰啲系有啲男人味嘅，有多毛嘅，跟住咧就哇正啊咁样，好似感觉好似同一个野人喺度搞嘢咁，好有俾人征服嘅感觉，会有呢种状态。因为我自己本身中意多毛嘅，其实 哦，即系又唔可以冇毛， 总之唔可以光脱脱， 可能 佢仲光脱脱过我、啊，大佬佢好条毛都冇 ，bling bling 咁样，反光佢唔得啦，我觉得唔真唔得，唔系男人。 又可以睇臭， 所以我啲韩国仔唔系好啱我，我比较中意啲鬼佬，啲韩国仔咧系冇毛啊，光脱脱。韩 国仔好中意连隔粒底都剃埋。 系啊，唔得啊，所以我比较中意啲，我中意西洋人，即系佢哋多毛啦，性感咯，系啊， 中意啲西人。 跟住特别咧系有 U 字型嘅胡须，哇，跟住锡你 成面胡须， 哇，扫落你度，你个头。 即系啲巴基斯坦嗰啲咧，啲头发啊，须啊。咁大 巴基斯坦咁佢就个皮肤偏黑色喎，真系文文地，即系譬如啲金发啊、白人啊，哇正啊咁样咯。 即系皮肤你又觉得都咩啊，黑黑地都唔得嘅。 嗯，我接受到啡色 咯，即可能是那些蜜糖色咯，但我接受不到黑色咯。 黑鬼？ 嗯，我唔得啊，因为我觉得污糟个望落，其实唔关佢肤色事，因为佢颜色而令到我脑谂，嗯，好似污糟咁咯，即系要你干净污糟我都分唔清楚，因为你干净都系黑色，污糟又系黑色，咁所以你会令我有个 sense 觉得佢究竟系污糟定系咩咧？ 喂，你讲咗咁多样嘢。又體臭又口臭啦，又毛啦，又剩啦，全部都係啲外觀上面，即係一前戲嘅時候一除衫跟住就見到嘅嘢。咁有冇啲係佢做咗啲乜嘢行為咧？又覺得 有啊， 想踢佢出門口，真係翻屋企啦，拜拜有一種。 佢摸完你下體，用你手，跟住又塞落你個口度。我见过咧，都有啲 A V 情节咁啊，即系譬如就好开心啦，抄完你下面之后啦，撩完一大轮之后咧， 抄完又俾翻你食， 系啦，跟住咧又怼落你个嘴度，跟住又喺度舐埋你，即系喺度撩下你条脷，哇！我真系觉得好核突呢件事，真系唔得啊，接受唔到啊，觉得要食翻自己啲嘢咁咯。 哦，即系抄完你俾你食就唔得 啦， 抄完你自己食。咁就正系咪 先？即系你嗱，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明唔明？你抄即系好似咁啫嘛。啲男仔咧，我接受唔到咧。啲男仔都系入，譬如你帮佢含完之后， 啊、 你突然间嗰刻想同佢打个车轮，佢都会拱翻落你个头，拱翻落你，继续含落你咁样噶嘛。佢哋都唔会锡噶。咁、 啊、 一样道理啫嘛。 喂，咁如果佢抄完佢自己，然之后。递俾你食，咁样正唔正咧？ 我就唔 OK 咯，即系好似嗱我， 哦，即系抄佢定系抄你， 系啦， 就俾翻你舐都唔得嘅。 即系好似我帮你含完之后，跟住即刻同你打个车，有啲男仔都会即刻揈开，或者 佢揸完佢条宾州，跟住再怼落你个口，只手 都唔得。 咁同你帮佢含有咩分别啫？ 所以咪就系 OK。如果嗱，如果譬如我含完你之后同你打车，你接受到，我觉得我冇问题。 系啊，咁佢只手啊，捋完之后咧，然之后跟住再怼落你个口，咁同你自己同佢吹嘅时候，系咪嗰样嘢一样先？ 又好似系， 咪就系咯，系啦，你终于明啦，系咪先？咁点解你自己直接吹佢，你又得？佢攞只手捋完之后，跟住递俾你捽佢啲手指又唔得咧？ 我是讲紧，譬如你抄完我下体之后，然后攞翻你只手怼落我个口度， 所以你系食唔到自己啲嘢咯， 唔会去食咯。 啊、 但问题嗱，我自己食翻自己啲嘢冇问题啦。咁嗱，理论上咁谂啦，系咪先？我食翻自己嘢系冇问题嘅。咁而家我帮你含完之后，我同你打车轮，某程度上你都食紧自己啲嘢噶。咁但系佢就会唔同你打车轮咯，佢会拱翻你个头嚟继续含咗你咁样噶嘛。咁点解我可以食翻自己啲嘢，但你又唔会食翻你自己啲嘢先？你明唔明我嗰件事啊？ 嗯， 你明唔明？你明唔明先？ 总之， 头先你都系讲紧我，佢搞完自己嗰样嘢，跟住怼落你个口。 你可以食佢，但你唔可以食自己。 系啦，咁同 我都系咯，我可以食佢，但我唔可以食自己。 点解咧？我就系话咯，点解咧？ 唔系一样啫嘛。一样啊！我唔会逼人哋， 所以咪觉得好核突咯。即系你撩完，你用你手撩完我下， 你都听唔明嘅你，即系我哋。 你明唔明啊？总之就系觉得你用你只手搞完我下体之后，你再倒落我自己个口度，我唔得咯，我都觉得好核突。 总之呢个就核突。啊、 嗯。 咁呢样 唔够核突啊！我就接受唔到咯，真系。 喂。如果佢舐完你下边，跟住再同你打车轮咧，咁又得唔得咧？ 唔得啦，咪等同于我帮佢含之后同你打车轮，佢都唔会中意咯。 喂，但我啲女朋友咧又 OK 喎，我帮佢舐完之后咧，跟住我锡翻佢又得喎。 定系你舐完之后过咗阵间你先锡佢啊？定系你呢头舐完即刻就怼个嘴落去先？ 佢又唔知嗰下佢系咪醒唔起我啱啱？ 可能系，可能因为佢已经爽过龙啦，即刻已经去嗰个状进入嗰个状态，跟住就觉得啊，哎。 系我试啲嘢嚟噶，原来咁、 啊。可能使唔起啊？ 因为其实真系会唔 OK 啊？ 因为成个流程啊，我喺度 即系可能佢已经唔记得咗，即系享受咁个状态好正。 佢下面跟住又走翻上面嘅时候，跟住咁啊，自然就锡下佢啦。佢可能又唔记得。 同埋我唔中意佢哋舐到咧，即系淋住口水丝咁，跟住都舐到成身都湿立立咁样，成阵口水味咯。 有咁夸张？舐到口水丝嗰条芝士嚟噶，嗰条舐。 有啲好夸张咁，即系唔知点解会制造好多口水出嚟。咁哇，呢头舐完呢个左胸。跟住就舐过去右胸，跟住舐完右胸，只嘢怼上你个嘴度，跟住就一路扫你嘅耳仔，跟住成身成面都系口水味咯。 哦， 唔得。 即系你又唔中意佢舐到你湿晒。 系我中意，即系譬如你 即系舐到成身湿晒啦，口水咁样样又。 你有阵口水味噶嘛？你锡唔紧要，即系你唔一定要湿到咁嘅状态咯，系嘛？ 哇，咁都好多嘢喎，都。 咁你咁样问我，咁样讲啫，可能我去到嗰啲位置又系好似你个女朋友话，我已经唔记得咗，你啱啱舐完。下边啦，跟住就锡我嘅。 或者卖牙嘅时候，可能 你唔记得咗， 可能有讲一套，跟住做一套。 系啊，你就通常都系咁噶嘛，口不对心噶嘛，即系口里边话说不，但系实质又好中意咁样噶嘛。 口里说不啊，身体却很诚实。 系啊系啊系啊，有可能到时嗰阵时觉得佢话。做咩啫你咁可能一句咁就 KO 咗你 K 咯，哦好啦咁锡咯，咁可能就系咁。 喂，咁会唔会一财富碌钩咧，成条签咁样样，咁你又唔中意咧，会唔会？ 咁梗系会有啲失望啦，唔系唔中意嘅会失望咯。 啊，有冇试过？ 喂，唔系、哦，如果咁样咪即系好似我好冇吸引力咯，佢见到我都仲好似条签咁样，呢个唔系咁样讲噶。 啊。喂，如果 你兜个圈嚟话我冇吸引力啊，死同 唔系啊，有啲仔咧，即系根据非正式统计啦，亚洲人咧系特别细支啊嘛。 咁唔系得佢一个特别细啊嘛，系统计亚洲人一般咧，咁即系话你当你选择一个男朋友系亚洲人嘅时候，你就心里有数，佢个 size 唔会好似支咪咁夸张咯。 喂，其实咧会唔会？如果见到咁细 size 咧，会唔会佢前戏做得几好，你都觉得佢都系翻屋企啦咁样样啊？ 嗯，可能只会欣赏佢前戏嗰 part 咯，跟住后半 part 会觉得啲失望咯。 即系净系搞前戏，前戏你爽完之后咧，你得啦翻屋企啦。 跟住我就诶。跟住后半 part 我咪做戏咯，做戏好得，好爽啊，正啊，男朋友你好劲啊！ 舐完之后，跟住着衫食饭啊咁样，插入去都唔想插啊！ 跟住就想快啲，即系你要俾翻啲尊严佢噶嘛，咁你就会想快啲完成个，哇好劲啊，加油，大力啲啊咁样，系咁样。 哦 跟住就拍咗完事之后，唉，终于搞掂啦，好辛苦演呢场戏咁。 即系都试过嘅吓，又话 试过嘅，有啲都演戏咯，即系演出嚟咯。 咁样嘅，差唔多啦。今次嗱，听咁多大忌啦，又听都唔知系咪大忌啊？可能讲都系讲到尾都可能都系要靓仔同埋碌够大啊！可能讲到尾都系。 你唔系要靓女同埋个波大咩？你都系啦，本性系咁样嘅。我谂其实男同女都有嘅。 下一节我话俾你听，究竟系定唔系 ？OK， 下次再见。 好。